漫敞开龙的胸怀。 是谁翩翩起舞登上世界舞台，一身中国的范儿唱着东方情怀。 是谁阵阵锣鼓震撼这个时代，一身浩然正气舞动龙的豪迈。 中国味儿，力量之中化成的中国味儿，生活地球最初的中国味儿。